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大家好，我是清华大学广播台的小若。这个学期开始非常的累，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可以早睡，第二天可以晚起。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在每天的路上多看看花。和喜欢的人可以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 当曙光划破了黑暗，当地寒穿透土壤，当天荒已消散，当双眼明亮，当远方的呼唤在心房激荡，是信念创造力量，是愿望绽放辉煌，是倔强闪烁泪光，是梦想让生命发亮。穿透四方，当烟雾已消散，当歌声嘹亮，当你们的呼唤在心里震撼，是信念创造力量，是愿望绽放辉煌，是倔强闪烁泪光，是梦想让生命。 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梦想开始的地方》，由上善作词，赵林作曲 ，SH48 演唱。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。面对面，同学们思想碰撞。 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？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好不容易，作词邓嘉义，读歌人王帆。写了几封信给你，我自己都已经忘记，经过许多年，他们不曾呼吸。写了几个字给你，我始终没有传过去，自己偷偷暗藏，算不算心机？我才模糊了期待，就有勇气再重来。暂时不明白，但我愿意等待。谁记得谁痛苦你说的容易，努力模仿你轻松语气。我的生活还要继续，好不容易。就算是等待只换来对不起，我还是可以说服自己，舍得每一段风景，因为舍不得自己再想起你。心里有几个抽屉是不能翻开的秘密，经过许多年假装不曾想起。心中有多少回忆是不能触碰的刺激，渐渐变成悬疑。我猜模糊了期待，就有勇气再重来。暂时不明白，谁记得谁痛苦你说的容易，努力模仿你轻松语气。 我的生活还要继续，好不容易。 写了几封信给你，我自己都已经忘记，经过许多年他们不曾呼吸。写了几个字给你，我始终没有传过去，自己偷偷暗藏，算不算心机？我在模糊了期待，就有勇气再重来，暂时不明白，但我愿意等待。谁记得谁痛苦，你说的容易，努力模仿你轻松好不容易，就算是等待只换来对不起，我还是可以说服自己，舍得每一段风景，因为舍不得自己再想起。

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听话，我是吴周彤。临睡前，让我给你念一首歌词，你可以留给自己，或转给他和他。今晚要给你读的歌词叫生如夏花。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，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。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巧你们也在，痴迷流连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，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惊鸿一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，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。我从远方赶来，赴你一面之约，痴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，我为你来，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惊鸿一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不虚此行啊，不虚此行啊，惊鸿一般短暂，开放在你眼前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要你来爱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。一路春光啊，一路荆棘啊，惊鸿一般短暂，如夏花一样绚烂。这是一个不能停留太久的世界，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，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。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巧你们也在，痴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，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。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惊鸿一般短暂，

起，这顺眼的光景，最亲密的距离，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，这手臂做个梦给你，做个梦。 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不用来回张望了，知道即使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，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。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都温柔我的小炫耀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，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。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，只要你的肩膀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不用来回张望了，知道即使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，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。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。我们绕了这么 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那高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， 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。 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。 此刻。